紧闭无暇的斗灯，你喜欢哪一个？生活的小水道，理想的脚架，想从哪里通过？是站站在滴答滴答的走，亲爱的，你快病死了，快选打算为了什么而活？我来带你逃走。自卑的天使，暴虐的恶魔，你问我是哪种？我只不过是个与死神闯的照面的小医生。我爱毁掉他的丧葬名单，像手指解他的丑陋，他偷袭我的心跳一枚，梦里用现实的唱。静静清晨散我多几首小我，只是不要再诱惑我，这罪恶游戏中请你认知的被拯救。人心如果是火，看欲望花朵，那规则又是什么？我思索着与罪，下雨罪过，笑出了声。疯狂如果是自由，逃誓言枷锁，那因果又是什么？他无法起死回生，我凶手侧，甘愿与勇。自由。